去对我为我母爱情 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秦琼卖马》。 哎，困在天堂下为欢你天翻天无奈何只得来满人堂拜呀拜寿儿啊历九千去了八 下面呢，王小婵是河北省京剧院的青年演员，1999年拜张荣培先生为师学习西派，请听他演唱的西派名剧《哭灵牌》。 点点之泪望个啷个啷个一根细呀炮， 听他的。 Thank you. 笑，经过了临台淮中坝。

是 有什么话跟我说，没问题。这么听一段张派的起见。 腾冲

君要宽宏，山法庄公那平莫要自由，此一要犯临兵去征程，靠山进水以攻守防，我有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目前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的李伯培先生，今天他将演唱奚先生晚年的代表作《范进中举》。 大红袍，拜一拜来摇一摇，上了金鳌一动桥，我不是有关无知的口不道，我不是极品金冠仙葡萄，我本是身上亲自的大字靠，奉旨恨文送一刀，我这个只靠嘴公道，陛下章程有一条，国国无事一概都不要，本道不去对上温茂，我定下了恩题叫八十步，一句对仗凭着窈窕，靠得你走也把心的写好，靠得你打好亲吞等心跑，靠得你不分苗或草，靠得你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靠得你头发白牙齿全掉，靠得你功本有脱腰，年年靠月月靠火火靠死你的命的一条。 下面我们热烈欢迎天津京剧院著名花脸演员邓木伟为大家演唱《赵氏孤儿》。

将军，你何必身那背金章？算得盖世的忠良， 我那里学不了。将从军的后，傲将的身份不转场， 走向前，心那大力，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